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七集。深夜里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过刺激，橙子好不容易才睡着，却也睡得不安宁。梦里无数的珍奇异宝在头顶上旋转。清晨，橙子被一阵疯狂的摇晃从被窝里面拽了出来，迷茫地盯着面前深蓝眸子看了半天，昨天的记忆才慢慢回到脑海。猛然惊醒，尖叫一声，扯着被子跳到床角。 啊，你干什么跑到我屋里啊？ 幸好自己穿着睡衣。厕所。黎面色隐忍。厕所在哪儿？橙子长叹一声，下床领他到厕所，告诉他小便一定要把马桶盖掀起来，然后教他冲水。没等他说完，黎已经迫不及待地撩起红色浴袍的衣角，吓得橙子赶紧跑了出去。黎回到客厅时，用鄙视的口气说，现在你们人类都是在屋子里面如厕的吗？越来越退化了。我记得几十年前，人的厕所还是建在屋子外面的，好在能够冲走，不会很臭，就是不知道到底冲到哪里去了呢。橙子诡异一笑， 大海里。我看你以后上厕所是冲还是不冲。 临出门上班时，橙子把昨天晚上买的一套衣服放在他面前，嘱咐黎换上，又瞄了一眼他光着的脚，还需要一双男拖鞋、牙刷、牙缸、鞋子。天啊，好麻烦啊，自己的钱包。你去哪儿？看橙子要出门，黎微蹙着眉头盯着他。 上班呀，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不都得我花钱去买呀，不上班哪来的钱呀？ 哭穷，拼命的哭穷，以提醒他早日把龙宫的宝物搬几件过来。我跟你一起去。 您放过我吧，啊，好好在家看电视，通过电视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，多了解些现代知识，尤其呀是家用电器的使用。 我要去。 不许。 砰的关上门，夺门而出。开什么玩笑，带他去上班，这家伙的外表也太过出众，走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的，让玉成看到了准会误会，他就半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将部门预算支出的数据反复核对了三遍，确认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才点了打印，从键盘上抬起眼睛靠在椅背上，悄悄往镜头的那一间办公室瞄了一眼。已经上班好长时间了，奕晨还没有来。 他怎么还没来呢？ 橙子低声自言自语的。 主管带头迟到，真不像话。 奕晨到本部门担任主管的第一天，或许是为了拉近与下属的距离，每一个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有的得到鲜花，有的得到糖果。女同事们捧着礼物，星星眼里冒出无数的粉红小星。不能怪他们把持不住，奕晨第一次亮相就被惊为天人，挺拔的身材，肌肤和五官如同洁白大理石雕刻出来一般完美，周身散发着高贵而冷冽的气质，修剪的细碎的头发附在额上，有显得一对眸子乌黑清冽，仿佛能够看穿一切。原本严谨的西装革履穿在他身上，却因为闲闲竖起的衬衫领子和松松系着的领带，拥有了一些高傲不羁的气质。这能怨女同事们为之疯狂吗？可是这疯狂却得压抑着，只因为虽然是在派送见面礼的本该温馨和谐的时刻，奕晨的表情照样如万年冰山一般绷着，那双寒冷的眸子定定地注视谁两秒钟，谁就会不由自主地蔫下去，躲到角落里面捧心暗戚。 当橙子好不容易排队等到领他礼物时，奕晨伸进包里的手却缩了回来。 对不起，我可能是算错了人数，少准备了一件。 啊，不会吧。橙子失望地缩回手。 哦，对了。 奕晨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伸手进他自己的包里，拖出一个圆圆的小玻璃缸。 这个送你好了，这可是我的心爱之物，你要好好照顾它哦。 心爱之物。 橙子眼冒双星，喜出望外地接了过来，举到眼前一看，里面握了一只婴儿拳头大小的小乌龟，正瞪着一双乌溜溜的眼，好奇地盯着他。橙子脑海里顿时浮起了一句老话，王八看绿豆。无视他尴尬的神情，奕晨华丽转身走进他的办公室。橙子的四周响起了一片窃笑，橙子横起眼向着四周杀了一圈，笑声顿时有所收敛。 笑什么笑，你收到的鲜花过两天就凋谢了，他收到的糖果即便是不舍得吃也有过期的那天，我的小乌龟却命长得很，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，多么有深刻内涵的礼物呀。 橙子给乌龟起名叫做小壳，供在办公桌上，以便工作之余可以抬起头来看着他，看到他就会想到奕晨，看到乌龟想到奕晨。虽然嘴硬，但是橙子的心里还是不得不暗暗承认，这个礼物是有够烂的。收到小壳的第二天，橙子就不得不跑到奕晨的办公室里面去请教了。 奕主管，小壳不吃东西，我买了最好的鲜肉给他，可是他看都不看。 橙子还指望他活一万年呢。 他不吃生食，喜欢吃甜。 奕晨淡淡地回答。甜？于是橙子买了水果糖来丢到玻璃缸里，小壳咯嘣咯嘣地嚼得起劲。光吃糖也不行啊。橙子又试过买了面包爆米花，小壳一律全收。某天小壳从玻璃缸中离奇失踪了，橙子慌地趴在地板上到处乱找。当他拱到复印机后面，只留了一个翘得高高的屁股在外面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句冷冷的话。 你可以到窗台那边看看，乌龟是喜欢晒壳的。 大家好，我是暖玉生烟，在这本书当中我扮演橙子的爹爹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支持我们哦，还有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，嘿嘿嘿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